如问，入时之时，俗见令晓，娘观日时，如其晚见，其余日面。若诸强于能加间断，川为小度，灵无续集，是亦不然。从这个地方看起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是讲贤见无碍，那么这些障碍都是众生无始劫来虚妄习气造成的。对于大乘佛法修行人来讲，这种障碍是十分的严重，而破除障碍当然也不是很容易的。虽不容易，并不是说障碍不能破除，问题是第一要通达理论，其次要晓得用功的方法。我们在向习一再提示诸位同学，一生成就的人很多很多，人家能成就，我们也不例外啊，我们也能成就啊。那么我们之所以不能成就，实在讲呢，亏吃在不明教理，这是很大的一个障碍。因为不明教理，纵然是勤苦修学，还是盲修瞎练。楞严是大乘经典，楞严经修学的目标是如来古地上的楞严大定，不是菩萨的定，是如来古地上的楞严大定。这个定也叫做性定，换一句话说，是我们一切众生的本性本来具足的，不要向外求啊。所以这叫性定。大乘学者、一乘学者都是以这个为目的啊。我们修定，修什么定？修楞严大定，绝不是修普通的小定。楞严大定怎么个修法呢？依照这一部经所讲的方法就行了。所以楞严经在大乘佛法里，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派，几乎没有不读楞严的。因为佛讲这个修行的道理的方法 一般大乘经典都讲，讲的很多。楞严的好处可以说，把佛在许许多多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啊，在这一会里面集中起来讲。换句话就是专门的讨论这个问题。我们要怎样开智慧？怎样才能成就啊楞严大定？因此，这一部经在当年印度看作国宝啊。这我们在讲经英年的时候给诸位讲过啊，玄奘大师到印度17年，印度人保密把楞严经藏起来，玄奘大师没看到，17年都没看到啊。印度今天亡国现在人祸有原因的呀，啊，这就叫令法。巴拉密地法师很了不起啊，知道这部经留到中国才有用处，放到印度那里仓库里头锁在保险柜里不起作用，不能利益众生啊，这把它偷出来，偷渡到中国，送到中国来。这个教其英年的特殊，这一部经给我们中国人因缘之深也就可想而知，所以希望诸位对于这部经要特别的珍重，从这个里面得到理论与方法，然后再去研究一切大乘经论，修学种种法门，你自然就得心应手了。为什么呢？智慧开了啊。那么要破除障碍，必须要把境界离开。星期二晚上这个大智度论正好讲到了空了啊，大智度论第31卷里面讲18空啊，这是般若经里面讲的18种空。这一卷文字特别长啊，我翻了一下有50几页、在过去我们讲的都没有这么长的这么一卷经。空跟般若是一个意思啊，如何能把一切境界空掉？这个18种空道理修法明白了，涅盘经里面20种空啊，那就不必讲，你就知道大同小异。可是修行这个初下手，这个最初方便啊，是在观想。无论大乘小乘，都是从四念处修起。小乘人多半在四相上修，这个大乘人呢，是从性理上去观察。唯有把事实真相都看清楚了，才能够不生执着。到了修观纯熟的时候，心地豁然贯通，这是我们常讲的开悟。 我们说的轻一点，到这个时候身心世界事出事发一切放下了，才到无碍的法界，尽虚空变法界，事事无碍啊。这一段经里面，阿难尊者的疑惑，也就是看到见性啊，似乎是有碍，于世尊在此地反复辩论。上一次讲到，阿难尊者误以为这个见性啊，在四天王宫往下看，好像这个见性啊，见量很大，好像没有障碍。回到精舍里面来，我们能见见量也很小，于是在这里面提了怀疑，是不是我们的见性被这个墙壁截断了？还是在房间里面的时候，这个见性缩小了？到外房子外面，它就放大了，是不是可以放大，也可以缩小？或者是被这个障碍物所夹断了？前面是怎样教的这方法？这是一种误会，是一种错误的观念。见性清净本然啊，哪有大小粗俗呢？大小粗俗之相是无相，不是见性。所以佛告诉但除虚空方向所在，见性无碍的真相就大明了。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，今天的经文是佛就阿难见解来给他解释这个道理。若汝如问，若是假设的意思，假设像你所问的入实之时俗见令小，这个见性缩小了，你入到房间里面，你这个见性缩小了。两观于日，你到这个户外抬头看看太阳，那么你这个见性立刻就见到太阳了。见到太阳是不是把你这个见性又拉长了啊？从你这个眼睛那边一直拉到太阳那边呢，你才见到太阳。如果见性达不到太阳，你怎么会见到？一道墙就把你见性啊夹断了，把墙上挖个洞，那外面见性跟里面见性又接头了。这接头的时候有没有个痕迹呢？在哪里接的呢？如果真像阿难所说的，必定是一种现象。这佛在这里是亦不然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我们看太阳的时候，我们的见并没有拉长，那么到房间里它当然就不会缩短了。 长臂长耳灯我们看到外面去了，这当中并没有内外这个见的痕迹所在，没有吧？事已必然，这一句话讲得很轻松啊。可是这个地方道理确实很深。那么像这种道理，我们都是粗心大意，谁去想这个道理？好像这当然是这个样子，这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吗？有事必有理啊。理是什么呢？般若经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既然一切现象是虚妄的，各位想想它有什么障碍呢？如果这个相是实在的就有障碍了，相是虚妄的呀。这个理很深啊，实实在在讲，我们一天到晚懵懵懂懂，没有发现这个问题。空性是空的，相也是空的，所以它不爱。如果说性是空的，相是有的，有个空一定妨碍。那我们这里一个插队，这是个相，它在此地当然就占了空间，占了这一块虚空。那么我们把这个杯子从这里拿到这儿来，这师傅这个地方虚空怎么办？这虚空在哪里去？杯子拿走了，你这里面空出一块的，对呀。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虚空的时候，这个叫空了一块呢？刚才在那里是个圆的，我再拿个方盒子到此地来，那这圆的虚空跟那个方的盒子又适应不适应呢？这都是问题啊。如果说这个无相是实在的话，那就会有产生这个现象。为什么会没有这个现象呢？这无相当体皆空，这个道理有几个人能参透？各位果然明白一切万象当体皆空，你还有什么执着？你还生什么烦恼？自然心开意解，清净心平等心当下就可以证得。佛虽然在经典里面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详详细细，我们听了也会点头，可头点了之后就忘掉，还是把一切相当作真实的，在里面还是起分别起执着，还是起妄想。造业受报，造业给诸位说也是假的，受报也是假的，真叫冤枉啊！假的你不了解真相，就好像真有那个感受，有苦乐有喜舍的感受，一个通达诸法实相的人晓得 统统是虚妄的。没有一法是真实的，所以见性的人看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是什么相呢？经常常讲叫清净极灭相，跟我们看的不一样啊。清净极灭相是真相啊。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天下大乱之相，妄相啊，幻相啊，不是真相啊。幻爱不爱真呢？不爱真。幻不爱真，幻也不爱幻。所以诸位，果然证得诸法实相，你就得大自在。不但六道轮回没有了，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了，绝后空空无大千，十法界一真庄严也没有了。这个没有，诸位记住，不是现前的相忽然就都没有了，不是，还在面前。在面前怎么说没有了呢？人家见到真相了，《金刚经》所说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，那个如来是假性，性相不二啊，这就是入不二法门。不二也叫真空，也叫妙有，我们华严经里面讲离四无碍，四四无碍法界，所以在此地事义不然，看起来好像很轻松，这个事义是有相当的深度啊。那么下面经文佛给我们说出这一切众生所以误以为障碍的因由，我们看看经文。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迷即为无，摄于本性，为无所转，故于世中观大观小。这就是自今天呢，我们在现象界里为什么会看到有障碍，前面这个四句由于众生从无始以来，迷失了自己，不认识自己呀，不但六道凡夫不认识自己，连二乘圣者全教菩萨都还没有找到自己啊。我们以为是哎呀，现前这个身体是我自己啊，身体之外是别人，这就是迷惑颠倒啊。 更要紧的，不晓得自己的真心。这个问题严重了，心是一个人的主宰呀。生命活动的依靠，什么是自己的真心？不晓得，而误认为我们能够思维、能够想象的、能够分别、能够执着的、起心动念的，认为这个是心。这是大错特错。更不能够了解真心的作用。心到底有些什么用处？能够思维，能够想象，能够出主意，这是你心的作用。这种作用啊，大海之一滴，九牛之一毛啊，太渺小，太渺小了。真心的作用，你看华严经讲，应观法界心，一切为心造啊。造天造地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都是自己心造的。为师你们讲，为师所变，这才能够看到真心妙用广大无穷，都是自己一心变现。法外无心，心外无法，这是自己啊。所以真正见了心啊，明心见性的人，所谓明心见性，就是把自己的真心找到，见到明白，一见到之后作用就不同了。人生观、宇宙观立刻就改变了。没有见到的时候，你的一切法无不明心，见到之后才是正心，一切法里面再也不迷了，法法平等，佛给众生平等。为什么呢？佛是我自信变现，众生也是自信变现，所变的样子不一样，能变的这个离体是一不是二，能变的体性是一样，所变的现象也没有两样。正是古大德所说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。我们用黄金做一尊佛像，再以黄金做一个小猫小狗，那是一样不是两样啊。像是不一样啊，一个佛像，一个是小狗像，称称重量价值是一样的，没有两样。这些事理在今天来讲，比过去人 尤其容易懂。所以生佛实在就是迷悟啊，除了迷悟之外，你到什么地方去找个差别相？找不到。诸佛菩萨实在不得已叫迷，叫做凡；叫悟，叫做圣。建立这个假名，为了好说话起见。建立种种假名，是叫我们从假名当中恍然大悟过来，也明心见性，像他一样。目的是如此啊，这不是建立这些名相，叫你们大家来崇拜，啊，来供养，那就错了，完全错了。所以诸位必须要晓得，学佛一定要成佛。所谓成佛，就是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到。恢复自己本来面目，明心见性，见性就叫做成佛，明心见性就叫做成佛，成佛就是明心见性。那么我们现在把自己迷作一个无，这就是实啊，失掉了什么呢？失掉了物我一体本有的真心。所以现在变成一个什么相？随着境界转，境界动，你的心也动；境界不动，你的心也不动。实际上，真心是如如不动。真心哪里动过？从来没有动过啊！《坛经》里面讲的“本来无一物”啊，真心就像太虚空一样。你们什么时候看到虚空动没动？什么时候你看到虚空动了？你也去看到台风时候，这个虚空在动，那是空气在动啊，不是虚空啊。空气不是虚空啊。你要再飞得高一点，到大气，大气也不是虚空啊。气流在动，虚空没动啊。千万不要以为气流在动，哎，虚空动了，那就错了，那又认错了。我们的心就像虚空一样，心包太虚，是这样。虚空在我们心中就像那个气流一样，它有的时候会动，心是不动。可是虚空在心里面动啊，我们看不出来。没有法子觉察到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迷在虚空里面，虚空是无为法，不是真正的无为法。百法里面真正无为法只有一个，真如无为。 啊，所以虚空从哪里来的？我们前面读过啊，慧昧为空啊。这是讲虚空的来源，所以禅家讲粉碎虚空，这个话是真的是假的？真的。什么时候粉碎虚空呢？成佛虚空就没有了。可见的虚空还是真心里面一念妄情啊，也是真心中无啊，也是真心变现出来的。那么各位想想，真心什么时候动过？他不动，迷的时候还是不动，动的是什么？是妄心啊，妄心动，妄心被境界所转，真心从来不动，从来也不与外境所转。前面的比喻爷爷要细心的话的时候实在是愧疚，前面佛曾经以客尘烦恼来做比喻，客动啊，住人不动，尘动空不动，不动的是主，不动的是自己。那么我们这个心会被外面境界所转，天天在那动，你就晓得这是虚妄，不是真心。诸位果然能觉悟到这一步，那是很大很大的进步。为什么呢？既然觉悟这是妄心，再进一步你就可以不用这个妄心了。你要会不用妄心，那你所用的就是真心，你跟佛菩萨就没有两样了。虽没有成佛成菩萨，也到佛菩萨边缘做邻居了，靠得很近啊。这样修行功夫才能得力。这些道理方法好像我一到台北来讲经啊，就讲的研究啊。我是民国56年到台北来讲经的，讲了这么多年了，几个人听懂了？几个人会了呢？懂了会了的人，刚才说虽不成佛也给佛做邻居了啊，稍稍努一点力就成就了啊，这个努一点力再放下一点就成功了。 因为我们迷惑颠倒，心随境转，前面境界大，我们这个概念上就有个大的概念，眼前境界小，我们就觉得拘束，有个小的这个念头，这就是观大观小，随念流转，不明了。大也是唯心所造，小也是唯心所造。仔细去推求，真心的广大就是法界，法界就是一心呐，大而无外，没有大相。唯心之小，小而无内，没有小相。小也是法界，大也是法界，没有大小之相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说，破一微尘，除大千经卷，小大佛二啊，诸佛如来，诸一毛端，端大法来，没有大小之相啊。啊，这些话都是真实的。可是我们听了莫名其妙啊，不可思议啊。即使我们通达唯心，这个道理才明了，这个事实才亲自见到。所以设法界，无论是依报也好，正报也好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都是自己妙明心中所现之物。这个意思诸位要细细去体会，去体会，不能去想，越想那就差距越大。想是什么？是分别，不能用想。会不到这个意思，念经，我叫诸位念经。那个经念熟透了，这个意思豁然现前，豁然开悟了。你要说这个道理不懂，我去研究，查遍了大藏经，写出几百万字的文章来解释，都叫胡造谣言，都叫邪知邪见。今天佛法衰微，这是事实，大家都看到，有多少好心人在这里要培养后的这个后期要复兴佛法，所走的路子就刚才所讲的，要把大藏经如何整理，要如何去钻研啊，如何在里面发出这个新的东西啊，大做其文章，大言其说， 这样能信佛教？不能信佛教啊！真正要想把佛教兴起来，是要清净心。需要的是。